今日正道的经文是在士师记六章十一至二十四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亚斯的橡树下。约亚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打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一衣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糠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盘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好高兴今日为我哋正道嘅系有洪顺强牧师。今日嘅正道嘅题目系耶和华沙龙。 好，弟兄姊妹平安，又喺度咧同大家嚟到见面啦。今日咧我哋读嘅经文咧就系长咗少少，不过咧。好緊要就係第二十四節啊！二十四節咧就係我經文嘅出處嗰個嘅原因啊！呢度聖經話俾我聽乜嘢？基甸就在那裏給耶和華築了一座壇，稱為耶和華沙龍啊！我相信咧，大家可能咧就對呢一個沙龍嘅名字，或者呢個咁嘅稱號咧啊，咁啊應該唔陌生喎，係咪啊？咁你話有時我影相，我影張沙龍嘅相，有冇影過啊你？啊，影過啦，係咪？結婚嗰陣時係咪？哦，咁啊當然咧，我哋即係一諗到沙龍嘅時候咧，就諗到乜嘢？啊，真係一首歌叫咩啊 ？Salome my friend， 有冇唱過啊 ？Salome my friend， Salome my friend， Salome Salome。Till we meet again, till we meet again, Shalom, Shalom。 有冇唱過啊？我諗後生嘅時候唱過啦，而家都好少唱啦，係咪啊？係啊，唔係諗到影相嘅沙龍咧，就可能諗到呢首歌啊，拜拜，再見啦。好似咧，我哋大家告別嘅一首詩歌，或者係分手嘅詩歌啊，有啲淒涼嘅，係咪啊？啊，但係其實如果我哋讀呢段聖經嘅時候咧，沙龍嘅意思咧。其實就唔係咁，唔係真係咁淒涼喎。因為點解咧？因為耶和華話為呢一個基甸，你預備咗咁多嘢嘅時候，啊，佢啊呢個基甸咧就感受到神佢自己俾佢嘅係乜嘢平安，所以佢築咗一座壇，就乜嘢叫呢座壇做耶和華沙龍，就係耶和華係平安嘅意思，或者耶和華賜我哋平安嘅意思啊。所以唔好搞錯咯喎。即係唔係影相嘅沙龍，亦都唔係咧再見 Shalom 啊，係咩啊？耶和華係平安， 尤其是当我哋睇呢段圣经嘅时候咧，我哋睇到人真系好需要平安嘅啊！咁啊，人需要平安嘅理由好多嘅，系咪啊？啊！但系当我哋睇翻圣经本文嘅时候咧，以色列当时咧系一个我哋称为士师嘅时代，士师嘅时代咧就乱七八糟，系咪啊？啊，当时咧你更加睇呢段圣经基甸咧，有经历过咧，真系嗰个嘅好多嘅情况底下咧，佢需要咧有平安。所以喺呢个时候咧，基甸咧能够捉呢个坛咧，非常之重要啊！尤其是有一样嘢，佢哋系喺当时候咧系最迫切嘅，就系遇上敌人。因为圣经话俾我哋听啊嘛，当耶和华嘅使者啊，或者天使啦，啊，有啲人甚至话可能系主耶稣，当时候都有肉身嘅显现噶嘛，系咪啊？但系无论如何，圣经系写系一个使者，即系话由神嗰度嚟嘅。嚟到咧见呢、这个基甸啊，基甸嗰阵时喺度做乜嘢啊？圣经话俾我哋听咧，佢喺押走池里打麦子，为要躲避米甸人的抢夺啊！哇，咁你谂下，要喺押走池，即系话咧押走池，我哋押走噶嘛，押橄榄噶嘛，系咪啊？啊，但系谁不知咧喺嗰度打麦子，即系话咧匿埋咗嚟打麦子，点解要匿埋啊？因为咧，米甸人当时候佢哋嘅敌人咧，要嚟到抢夺佢哋啲嘢啊，虾佢哋系咪啊？所以上到呢度嘅时候，人遇上敌人有冇平安啊？真系冇平安噶，系咪？尤其是比你强壮嗰啲啊，系咪啊？啊，咁啊喺我哋人生里边，我哋有冇敌人啊？啊，隔篱嗰个系咪你啊？望下啊，唔系喎啊，镜头嗰个系咪啊？梗唔系啦，系咪啊？我哋好多时候我哋话我哋敌人咧就系自己嘅，因为点解？加拉太书咧5:17嗰度点讲啊？佢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啊！一读就明白啦，系咪啊？喺我哋人生嘅里头，咦，好多时候咧，我哋有我哋嘅情欲啊，而情欲咧即系话咧唔讨神喜悦嘅，体贴自己嘅。但系今日咧，我哋系咩啊？我哋信咗耶稣嘅人咧，有圣灵，系嘛？圣灵咧就要咩啊？光照我哋，我话俾我哋听，喂，呢样嘢唔啱，唔好喎，唔好做喎。但有时候我哋咩觉得啊，好好啊，我好想享受一下，或者好想得到啊，咁啊，但系咧又唔系神嘅心意，咁所以有时候都会乜嘢，会有一个相争啊。所以我哋人生好多呢啲情欲同圣灵嘅相争，系咪？啊，呢个系我哋嘅敌人。啊！睇到呢个手嘅时候咧，惊唔惊啊？咁其实咧就话俾我听乜嘢？有另一个更大嘅敌人系乜嘢？呢个彼得前书5:8话咩？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哇！呢个咧就系我哋时时咧即系警醒噶啦。啊，就系咧魔鬼好似有只手咧咁嚟到咩啊？周围去摸，周围去捉，系咪做乜嘢啊？当佢一摸，摸到可能咧就系、是、我哋自己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咩啊？听咗佢嘅说话，系咪啊？咁所以今日当我哋睇翻魔鬼佢嘅工作嘅时候，其实我哋都唔难发现佢嘅踪影啊。因为点解啊？创世记嗰阵时咧已经睇到佢咧系嚟到去咩啊？试探人啦，系咪啊？魔鬼系堕落咗天使，佢要试探人，点解？因为佢都想人咧离开神。啊！唔听神嘅说话啊，所以咧啊，呢、这个亚当夏娃咧就俾佢嚟到试探啦啊！咁啊，点都知点啊？中咗招咯喎，系咪啊？中咗招嘅时候咧，圣经话俾我听啊，点啊？啊呢、这个亚当咧，佢话咩咧？一听到神嘅声音就害怕啊，甚至咧就藏起嚟。哇！呢、这个咪似唔似咧基甸噶嘛？有敌人嚟到嘅时候咧就惊啦，但系而家呢个时候咧。啊！佢冇咗安全感啊，因为点解啊？佢知道自己犯咗罪，中咗魔鬼嘅诡计啊，所以咧，哇！原来敌人魔鬼咧系会咩？令到我哋唔平安嘅、哦。基甸佢点样？圣经话俾我听，佢系遇上困境嘅，因为米甸人嚟压制佢哋啊。咁佢哋就点啊？圣经话6:2，头先我哋都有读嘅系咪啊？就在山中挖穴啊，挖洞。建造營寨，頭先木冇讀噶嚇。哇！你諗下，住應該係好開陽嘅地方，但係誰不知咧， 佢哋喺山洞啊，或者挖窿、掘窿、挖窿、掘窿啊，咁嚟到建造營寨喎、所以啊，諗到呢度都幾淒涼啊，係咪啊？甚至佢哋咧點樣啊？當我有啲嘅土產出咗嚟嘅時候咧，聖經話俾我聽第四節啊，毀壞土產一路咁嚟到咧，冇俾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驢也沒有留下啊，因為咧真係呢一啲人咧。哇，好似咩呀？蝗蟲咁多啊，進入佢哋嘅境裏面咧，就毀壞佢哋啊！所以今日當我睇翻《士師記》嘅時候咧，佢哋嘅困境遠遠比我哋而家所遇到嘅差好遠啦，係咪啊？因為咧事實上咧環境又真係已經係好冇安全感啦啊！仲有咧自己所擁有嘅嘢又俾人毀壞喎。哇！咁你話係咪好淒涼啊？係好淒涼喎！今日我哋人有冇試過遇過困境啊？有冇啊？我哋都有係咪啊？可能我哋北美咧就好好多係咪啊？但係我哋都遇到好多嘅，尤其是咧或者係睇見好多啦，因為一打開新聞，全部都係真係使人唔平安嘅事係咪啊？我哋睇到乜嘢？聖經裏面嗰個預言咧係好真嘅喎，係咪啊？比以前咧更加逼真啦嚇、因為我哋睇見今日咧，聖經話俾我聽，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係咪啊？有冇啊？有啊，係咪啊？你睇到俄烏戰爭，好多人咧就話：哇，會唔會第三次世界大戰啊？咁啊都有機會㗎，係咪啊？但係無論如何，我哋真係睇到歷歷在目啊！无端无缘无故咁啊，真系突然间走一个咁震撼性嘅一个嘅，即系打仗系咪？打到而家咧超过100日噶咯喎，系咪啊？都好凄凉系咪啊？咁所以我哋真系睇见圣经嘅预言咧，系真系一一嘅嚟到成就喎，甚至要多处必有地震啊，所以要咩啊？坐稳啲喎，系咪啊？所以成日都要预备啊！好似咧，你哋都要預備風災啊，好多嘅可能咧，打風嚟嘅時候咧，真係要點啊？起碼都有啲窗户啊，或者有啲嘅儲糧啊，係咪啊？有冇啊？咁應該有少少儲糧嘅喎，啱嘛 ？OK 啊，甚至要水啦，係咪啊？所以今日當我哋睇到現今嘅處境嘅時候咧，我哋雖然冇預饑荒，但係聖經話俾我聽，多處必有饑荒啊！你話係咪真㗎？梗係啦。我哋喺一個咁富裕嘅地方咧，即係體會唔到。其實咧，聖經話俾你聽乜嘢？嗰啲多處必有饑荒係真嘅。因為2021年咧，呢個聯合國嘅糧食農業組織啊，世界糧食嘅計劃署同埋歐盟共同發布嘅全球糧食危機，即係好新嘅呢個消息係咪啊？佢話顯示咩？全球面臨重度的糧食不安的人數呢，在去年達到過去5年的最高水平、你想想，他說當中55個國家和地區、至少有 1.55 億人陷入危機、甚至呢出現一個嚴重糧食不安全的狀況、所以甚至呢按年增加2000萬人，你想想這個數目都很不簡單、1.55 億人陷入在這個糧食的危機裏面。美國有多少人啊？美國有3億多人，是不是？即是說一半的人口差不多，即是面對糧食的危機，即是兩個人就有一個可能呢、就是面對這個糧食危機，所以在一個困境裏面，在一個困境裏面的。而每一年的污染其實是沒有減少的。我哋成日話咧，哎呀，我哋減污排放啊，減低嗰啲嘅所謂咧，二氧化碳啊等等，係咪啊？咁但係咧，聖經話呢個世衛話俾我聽乜嘢？估計每一年有700萬人死於乜嘢同空氣污染有關嘅疾病喎、所以今日咧呢個世界，我哋只可以好似咧用4個字去形容，呢4個咩字啊？污煙咩啊？瘴氣係咪啊？烏煙瘴氣啊！所以睇到呢啲圖畫嘅時候咧，真係好得人驚係咪啊？人喺困境裏邊，甚至多處唔單止係有地震、饑荒，佢話多處必有乜嘢啊？瘟疫。咁啊，今日你睇唔睇到啊？睇到啦，係咪啊？淨係睇我哋嘅新冠啊！我哋啲數字都嚇死人喎，係嘛？新冠嘅數字話俾我聽乜嘢？哇！呢啲咁嘅真係～天文的數字好像呢，真的我們都不知道是什麼來的，哇，有成462、621 573咁多人，全世界喎嚇，咁啊呢一個數字咧就喺呢個2022年3月嗰陣時候攞到嘅我咁所以哇，今日我哋睇到呢個新冠病毒真係一個瘟疫嚟嘅咯喎，啱唔啱啊？咁啊而家唔知變種到咩啦，又話變種到 BA.1 啊、BA.2 啊，甚至而家 BA.5 啊，係咪啊？咁所以咧今日真係差唔多咧，真係真係。话俾我哋听，人人都即系要面对呢个病毒嘅危机啦，系咪啊？仲有咧，仲有啲咩系瘟疫啊？即系比较影响全球性嘅，你睇下系咩啊？2021年艾滋病日，即系话咧纪念艾滋病嗰啲嘅嗰啲嘅情况啦，佢话俾我听乜嘢啊？2020年啊！估計艾滋病感染人數有3770萬咁多，三千幾萬人感染，咁咪死嘅幾多啊？佢68萬人，哇！比起打仗啊，真係死好多啦，係咪啊？俄烏嘅戰爭而家都打咗咁耐，都唔係死好多啫，係咪啊？都多，不過咧，比起68萬啊，差好遠啊！哦，佢話咧，呢個我睇到最新報告啊，2020年嘅新感染人數咧係150萬，哇！所以呢啲嘅數字咧就話俾你聽，今日真係到處都好似有瘟疫，係咪啊？聖經更加話俾你聽，越嚟越多乜嘢啊？呢啲所謂咧毒瘡喎，因為咧聖經話將來末世嘅時候咧又有咩啊？惡而且毒瘡嘅人，惡而且毒嘅瘡生喺嗰啲咧有受記嘅印記上高，咁你話啊，咁會唔會係我同你咧？梗係唔會啦，因為點解啊？因為咧呢啲係講唔屬於神嘅人。不過雖然係咁喎，但係我哋今日我哋都睇到咧有好多好似惡而毒嘅瘡喎，呢個係咩啊？呢個就係 cancer。cancer 有啲毒嘅瘡，个瘤啊，好大嚿，系咪啊？或者咧系好毒噶嘛，系咪啊？全球你知唔知道？而家癌症啊越嚟越多啊！睇2020年咧，哇，1900多万人啊，咁犀利喎！而死嘅人数几多啊？1000万，睇唔睇到啊？哇！所以呢个咁嘅即系数字咧，即系俾我哋睇到好得人惊啊！尤其是真係你睇到我哋中國咧，即係嗰個嘅所謂 pie chart 啊，嗰個嘅即係患癌症嘅病例好勁喎佢淨係2020年咧新嘅病例都有成400幾萬人喎，死咧就有成300萬咁多喎所以今日唔知道我哋幾時會遇着呢一個癌病咧？但係好大機會㗎，係咪啊？睇翻譬如美國嘅數目啦，你知唔知啊？2021年咧，呢一個嘅 cancer 嘅 cases 有幾多啊？佢話有189萬咁多喎，189萬啊多啊哇！咁所以再睇翻嗰個嘅真係預計個人數會死於呢個嘅癌症有幾多？60萬有多喎即係如果我每一日嚟計嘅時候咧，佢話俾我聽咩啊？一日死大约系1600人，1600每一日死1600人喎，癌症咁你话咧系咪好犀利一个数字啊？系好犀利噶，所以今日我哋真系咧睇翻我哋自己加拿大，我哋都好犀利啦，系咪啊？佢话咧乜嘢啊？佢话我哋咧喺嚟紧嘅人生里边咧，有5个当中有2个就可能有cancer 噶咯，cancer 仍然都系我哋 number one 嘅死亡嘅因素嚟噶，咁所以。所以喺北美其實雖然係叫做環境好，叫做好豐富啊，但係原來咧呢個毒瘡咧，原來都係即係好厲害嘅嚟到咩啊攻擊人類係咪？所以今日我哋睇到呢個苦難係充滿咗呢個世界，使到呢個世界係點樣啊？充滿咗恐慌係咪啊？所以既然呢個世界充滿恐慌嘅時候，我問你啦，人需要乜嘢啊？你話咧？人需要乜嘢？人需要嘅系平安，同唔同意啊？系啊，系咪啊？人需要嘅系平安喎。所以当我哋去睇平安嘅时候咧，我哋好需要神嘅同在。但系当你睇基甸嘅时候咧，圣经话俾我哋听乜嘢啊？基甸嗰阵时候好似失去神嘅同在啊，所以神咧提醒佢啊，喺第六章12节嗰度话咩？耶和华嘅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 耶和华与你同在，啊，跟住咧，知唔知基甸咧点样回答啊？唉，神啊，我嘅主啊，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会遭遇这一切事呢？我嘅列祖向我们讲述耶和华的一切奇事喺边度啊？佢哋话耶和华带我哋出埃及，咁而家咧，唉，耶和华都抛弃咗我哋啦，将我哋交喺米甸人手中。啊，咁都有喎，睇唔睇到啊？所以弟兄姊妹，当你遇喺困境里边，你感受唔到同在嘅时候，你甚至会咩呀？埋怨啊，话啊，神都唔同我同在㗎啦，神咧唔理我啦，有冇咁听人讲过啊？啊，有冇啊？啊，可能我哋自己都有经历过啊，系咪啊？特别喺难处当中，你会感觉到失去咗神嘅同在。冇咗神嘅同在，你话点会有平安呢？系咪啊？因为冇咗神嘅同在，就会产生好多嘅苦难啊！我哋睇到呢一个亚当啊，当佢犯咗罪嘅时候咧，神咧就刑罚佢哋啊，话俾佢哋听，你哋要受咒诅，终身要劳苦啊，甚至会咩要被咧赶出伊甸园啊！话赶出伊甸园咩意思啊？即系话咧。冇咗神嘅同在咯，伊甸园就系神同人咧，系一个好亲密嘅一个接触嘅地方，系咪啊？因为当时候人冇犯到罪，但系当一犯咗罪嘅时候，呢个伊甸园咁圣洁、咁荣耀，咁啊点啊？唔属于亚当噶啦，所以就将亚当赶出去，系咪啊？当然最紧要就系咩咧？就系神咧唔想佢哋再食个生命树啊，因为点解一食咗佢哋永远就喺罪中啊，所以咧就赶走佢哋。但系你知道咧，冇咗呢个咁完美嘅伊甸园咧，真系好多劳苦啊，系咪啊？所以今日当我哋睇到人失去神嘅同在嘅时候咧，系几得人惊嘅。因为点解就会惹神愤怒啊！所以今日呢个世界其实都系神嘅乜嘢愤怒底下，人嘅罪使到呢个世界咧系落喺一个咁多苦难嘅当中，系咪啊？所以人失去咗神嘅同在，就失去咗乜嘢？就平安啦，系咪啊？所以今日当我哋去思想神嘅说话嘅时候，真系好真啊！冇咗神嘅同在，甚至人失去咗咩能力啊？因为耶和华咧向基甸讲啊嘛，你靠住你嘅力量就去拯救啦！咁我差你去，佢话跟住基甸又反驳佢，唉，我主啊，神啊，你话我凭乜嘢救以色列人呢？他说我的家族在马拿西支派中最卑微的，我在我的父家点啊是最年轻的。你看不看到啊，当一个人他真的失去神的同在，甚至失去了能力啊，神现在这个时候拣选他啊，神他都说嘿，我点得的，我这么卑微，我这么没用啊，我这么软弱啊，有没有这么想过你自己啊？有时候我都觉得是的，是不是啊？甚至呢，我们有时候我们面对即系呢个逆境嘅时候，都会觉得，唉，我哋冇力去面对噶啦，系咪啊？冇噶啦，咁啊，尤其是咧呢个世界咁污染，霍金都咁讲啊嘛，污染到个程度，你睇下，再加上呢个核战啊、基因工程制造病毒啊、全球暖化啊，哇，呢个全球会绝种噶啦，所以咧，霍金咧就咩啊？佢话：唉，不如去移民太空啦！所以咧，佢话人类为求生存啦，长远之计就是移民太空，系咪啊？你想唔想移民太空啊？想唔想啊？我可能都想嘅，系咪啊？因为太空就冇病毒或者系冇呢啲所谓污染，系咪啊？不过我想问啦，你哋当中有边一个能够有资格移民去太空啊？我谂而家太空站都未整好，即系完备啦，系咪啊？咁所以今日好似人咧，即系冇咩力量去，即系去改变呢个世界，系咪啊？所以系真噶啊！面对逆境，我哋冇能力就冇平安噶啦啊！甚至咧基甸嗰阵时咧，好惊一样嘢系乜嘢？死亡啊！基甸咧知道，咦？哇！原来呢个耶和华使者就系耶和华，所以佢话哀哉，我主耶和华。因为我面对面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这个使者来自于神。然后第23节圣经很有趣，直接就说这个使者是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好了，不要怕，你必不会死。哇，真的这句说话其实很大安慰，基甸你不用怕，你怎样 你唔会死嘅。咁当然啦，你话哇，人见到神应该系死紧喎，系啊。不过神喺呢个时候咧，好似咧就降低咗冇即系冇咧用佢嘅荣耀去射住呢个基甸。所以有啲人话咧，呢个耶和华使者就系昔日咧耶稣曾经咧用人嘅身嚟过呢个世界嘅，所以就变得咧人可以好似见到神咁样。其实唔系真系见到神噶，真系见到神系死梗噶啦。但系无论如何，基甸呢个时候咧好惊一样嘢就系、是，哇！我见到神就死梗啦，系咪啊？咁所以当人去面对死亡嘅时候，你会睇到咧人咧点样啊？都会咧真系好多嘅恐惧嘅吓。如果唔系嘅时候咧，你谂下你唔怕死就点啊？就有平安噶啦，系咪啊？因为点解人今日就系面对死亡嘅时候有惧怕啫嘛，死都唔怕啦，仲怕咩咧？系咪啊？所以今日当我哋要睇到人遇上咁多嘢嘅时候咧，哇，点搞咧？又有敌人，又有困境，又冇咗神嘅同在，又失去咗能力，又会即系面对死亡。咁你话真系唔惊啊？几难啊？系咪啊？咁但系圣经话俾我哋听，系咪真系冇办法咧？是咪啊？唔系喎，圣经话乜嘢啊？耶和华乜嘢啊？耶和华沙龙啊，咩意思啊？即系神能够赐下真嘅平安啊！所以今日我哋面对呢个世界咁多个问题嘅时候咧，我哋要知道神系会赐下平安嘅，因为当神嘅使者向基甸显现嘅时候，就话大能的勇士啊，一开始就讲耶和华与你同在、啊。咩意思啊？神系好愿意与人同在、哦，所以今日你知唔知道神要与你同在啊？知唔知啊？因为呢句说话咧喺整卷嘅圣经里边咧，时时久唔久就出现噶咯、好似约书亚记第一章话俾我听乜嘢？约书亚嗰阵时候要带领以色列人，哇，几百万咁啊入迦南啊，摩西死咗，咪自己要起嚟，好得人惊噶嘛，系咪啊？但系咧。神咧吩咐安慰呢个以色列啦，安慰呢个约书亚啦。佢话我唔系吩咐过你要坚强勇敢咩？刚强壮胆咩？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点样啊？一齐讲呢几个字啊，必与你同在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神好愿意同我哋同在噶？我哋睇下民数记，摩西咧就被吩咐，你要祝福以色列人啊？点样祝福啊？佢话愿耶和华向你仰念，赐你平安。咁其他啲我哋唔讲啦。至单度咧呢个好清楚话俾你听咧，神嘅心意就要乜嘢啊？赐我哋平安啊！所以愿主嘅平安常与你们同在咧，就系咧常常保罗咧即系问候或者系咧。嚟到咧写书信嘅时候，一个结尾嚟嘅喎，罗马书咧十五章就讲愿赐平安嘅神，呢度形容到我哋嘅神系咩？赐平安嘅神。所以今日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你嘅神同你同在啊？知唔知啊？呢个好紧要喎，系咪啊？而且神赐人平安，佢就咩啊？佢能够赐俾我哋得胜敌人嘅力量，或者得胜仇敌嘅力量。基甸咧话俾神听，我边有能力啊？我咁卑微系嘛？咁但系咧，耶和华点同佢讲啊？第十六节啊，佢话因为我必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像击打一人一样啊！睇唔睇到啊？所以今日我哋读圣经嘅时候咧，我哋要嗒下嗰啲味道喎。系啊，你系冇力量噶，你又唔能够胜过仇敌噶。但系当神话我派你去嘅，我俾你力量啊，咁嘅咁就唔同啦啊！所以今日力量从边度嚟啊？力量唔系从你同我喎，系同咩啊？从咩啊？从上头而嚟喎，系咪啊？咁所以咧，点解我哋成日要求神加灵赐力俾我哋啊？圣经诗篇里边咁讲咩啊？佢要话必赐力量俾边个啊？你神的乜嘢啊？神的百姓系咪啊？所以今日你系咪乜嘢啊？神嘅百姓啊，系咪啊？系喎，系咪啊？你系神嘅百姓嘅时候咧，神话系啊， 我是愿意赐平安的福呢 给我的百姓的啊，诗人呢就是这样来到常常提醒我们了，是不是？耶和华不单只是赐我们力量，他说什么？救我们脱离死亡。所以呢，耶和华很快就安慰基甸了，你说见到我就死咩？惨了，是不是？不是，耶和华就跟他说了，你放心啦，你不会死的。说这句话呢就真的很大的安慰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应该紧紧记住这件事，是不是？放心，神会救我们脱离死亡，不是我都要死的，但是这个死不是只是单单肉身的死，是跟神永远隔绝，是不是？即是说呢，我们可以将来可以到哪里去啊？我们将来可以去到天堂，换句话说呢，我们真的不会呢跟神永远隔绝的。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给我们的平安啊，看到神怎样安慰基甸 啊，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就是什么？我们有末后的指望啊，因为这个是神的意念，给我们的意念。耶利米书怎么说啊？他说，我知道我向你们，这个神说，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是啊，这个世界是真的叫人好像绝望的，但是神说什么？神说你们末后有指望的，这个就是我们跟神真的即关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我们跟外面的人的分别就在这里了。外面的人是怎样？外面的人是没有指望的，是不是？看到这个世界，你说有什么的盼望呢？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啊，人纵或真的离开世界，但是接受下来加前书四章那里安慰的信徒啊，你们不需要那么忧伤，没错，难过，但是你们不要忧伤到的地步呢，好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啊。所以呢，他就安慰什么？基督徒，如果你信耶稣死了又复活，那么照样你应该信什么？耶稣回来的时候叫我们这些人呢都能够怎么样复活，看到吗？圣经说呢，我们将来呢如果还生在耶稣回来的时候呢，怎么样？我们就会被提到云里面，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什么常常的同在，好不好？好不好？跟神在一起，永远在一起，好不好？绝对好啦，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什么？神的应许，神赐下真平安是因为基于他的应许。耶和华对他说，你安心好了，不要怕，你必不会死。他对基甸说必不会死，不只是不会死，必这个字就是一个应许来的。所以今天神给我们的力量是来自于他对我们的看顾，他说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看到吗？所以我们即没有理由没有平安的，因为神是答应过给我们的嘛，对不对？愿意跟我们同在，给我们有得胜敌人的力量，给我们呢能够可以呢就真的得救，是不是脱离死亡，因为呢他有应许，所以今天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不看到耶和华沙龙啊？看不看到啊？你说啊，我怎样经历呢？经验呢？咁呢个就系跟住咧，我所讲呢一最尾呢一点啦吓，系啊，圣经明讲嘅，神俾我哋有平安，咁我哋点先得到平安啊？睇翻基甸咧又几有意思喎，因为第六章嘅第六节咁讲啊，佢落到极卑微嘅地步，即系好惨啦，系咪啊？他们就点啊？圣经话点啊？一齐读呢几个字就咩啊？哀求耶和华，睇唔到啊？以色列人因为米甸的缘故向耶和华呼求，我们怎样才能够经验到体会到神所赐的平安？你没有的时候你就要什么？呼求神咯，是不是？你看腓立比书来到新约的时候都是这样讲，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什么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乜嘢？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听唔到啊？ 佢必俾我哋有出人意外嘅平安，即系话咧，你求啦，啊，你学下感谢啦，学下交托啦，啊，佢会俾我哋有谂唔到嘅平安，吓，咁所以呢一个系真系好特别啦，啱唔啱啊？啊，圣经好清楚话俾你听咧，我哋要有平安，只要我哋求就得啦。所以今日问题系咩啊？我哋识唔识求啫嘛，啱唔啱啊？或者有冇，甚至有冇求到啫嘛，啱唔啱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又看到基甸是什么，他要筑坛，就是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意思在当中。因为为什么基甸经历了神的平安的时候，他就筑一座坛，叫个名字就叫耶和华沙龙。那我们要想想，以筑坛的意思是什么，他要百姓是纪念，看到吗？既然神系赐俾佢哋有平安，打败呢个基甸人啊，可以有翻啲真系土产啊，人嘅即系生活能够唔喺恐惧里边啊，咁啊呢个筑坛咧就系表示我哋要纪念，纪念乜嘢？只得我哋识得咧透过坛去求告神啦，同埋咧我哋透过坛上嘅祭牲同埋与神和好啊嘛。圣经里面很清楚教我们这个筑坛的意思，是不是？甚至要透过坛呢，就是怎样纪念神赐下的平安嘛。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平安，我们要怎样？要懂得筑坛。你说哇，什么叫懂得筑坛？其实今天就不用我们筑的，因为为什么？其实这个坛呢很有意思。这个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就是在什么预表着神为人预备的耶稣基督。坛是因为神人之间的一个好像一个媒体，一个平台。我时候讲平台嘛，让人透过筑坛献祭祷告神，来到去咩，去到神那里。但是今天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旧约很多这些所谓呢神叫以色列人做的事呢，是很多时候预表来的。坛其实是一个预表，我们没时间去仔细讲，但起码我们现在知道了。耶稣基督就是什么？神和人当中的中保，是不是？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就可以去到神那里，就可以亲近到神，就可以得到神所赐一切的恩典。因为为什么？如果我们人不透过他，我们不能够亲近神。神是这么圣洁，这么荣耀，是不是？我们有罪的人呢不能够见到神的，是不是？但是神呢透过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我们就怎样同神和好，是不是？再不给神呢来对罚我们或者审判我们。还有我们就可以什么能够得到呢神的平安。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和华沙龙这个信息是几咁宝贵呢？这位耶稣基督曾经来到这个世界是很清楚的，是不是？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被称为什么？和平的君，因为以赛亚书所讲嘛，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一路讲到最后什么？这位婴孩是和平之君，看到没有？即是带来平安的君王。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得到耶稣基督，这个就是答案。因为为什么？是他能够赐给我们什么？各样的平安，看到没有？好不好啊？梗好啦，是不是啊？神赐给我们有同神和好的平安，同神和好的不得了，是不是啊？即是被神接纳我们，被神呢来到什么呵护我们，神赐给我们赦罪的平安，所有你同我的罪神都说我赦免晒啦，好不好啊？梗好啦，无罪就是怎样？无罪就一身什么？一身轻啦，是不是？所以今天你知不知道神怎么看你？神看你是真的无罪的，因为我们因信称义的嘛。哇，真的这么好，是这么好的。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或者不懂得这么看，是不是？被这个世界搞到我们呢，将我们的眼呢看到这些苦难，很多难处，搞到我们没有平安，搞到我们甚至可以看自己过往这么多罪，我们怎么搞啊？神话赦免晒啦，好不好啊？好好啊，是不是？神赐给我们生命的平安，走这条人生的路， 有時會有危險嘅，突然間有意外啊，突然間話哇有咩病痛啊，但神話唔係，羅馬書話我賜俾人嘅就係生命平安啊！呢個甚至頭先我哋講過嘅出人意外嘅平安啊，所以今日我哋得到呢位耶穌基督太寶貴啦，因為點解？神俾我哋嘅十分嘅平安。以賽亞書點講啊？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一齊講呢幾個字啊！十分平安啊，唔係九分啊，唔係八分啊，啊係十分喎、啊，十分嘅平安喎、啊。所以啊，我哋嘅主咧啊，俾我哋嘅恩典實在太多啦。呢、啊、種咧叫做超世嘅平安，即係話咧世界俾唔到我哋嘅。邊個講啊？耶穌講咯。啊，耶穌點講啊？佢話：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嘅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即係呢個世界點會俾到我哋平安啊？係咪？唔係一時打仗，呢時有病毒，一時呢病毒又變種，一時又有另外一種病毒。最近有一種病毒啊，你有冇聽過啊 ？Monkeypox 喎。Monkeypox 啊，馬騮痘啊，呢個咧亦都係咩傳染性嘅喎，好得人驚喎，就好似天花咁啊！我哋而家細蚊仔大部分都冇打到天花嘅苗疫噶嘛，我哋呢一代可能大部分都打咗啦啊！咁但係哇啊，好多青年人而家好多呢啲所謂咧，真係成人咧都冇打到噶嘛，尤其是呢個 monkeypox 啊，好多時候個傳染咧就透過口水啊，透過血液啊，透過性嘅接觸啊，哇！咁你睇下呢個世界性濫交啊，所以怪唔得咧，好多呢啲嘅真係病咧都係喺呢啲性接觸嘅人身上嘅喎，係咪啊？所以今日好多人驚啊，所以俾唔到我哋有平安嘅，我哋真係需要咧求主俾我哋有平安。耶穌話呢個平安啊得勝苦難，所以點解超世？因为呢个世界有苦难，但耶稣话我已经点啊胜过世界了啊，所以呢一堂道咧，胜了世界又要讲噶咯，不过有机会又再谂下啦，好嘛？耶稣点样胜过世界？原来佢都可以帮我哋咧胜过世界嘅啊！净系谂呢样嘢，真系有排你谂噶啦。耶稣基督赐下各样嘅平安俾边个啊？俾你同埋俾我喎，俾属佢嘅人喎，有使人同神和好嘅平安，赦罪嘅平安，生命嘅平安，出人意外嘅平安，十分嘅平安，超世嘅平安，得胜苦难嘅平安。咁你话我哋有冇平安啊？有冇啊？有冇啊？有系咪啊？你话唔系喎？咁我哋信嘅耶稣要搞清楚系边个先。点解佢能够俾我哋平安啊？呢个系关键啦。点解啊？知唔知啊？阿峰知唔知啊？王太知唔知啊？我哋应该知喎，系咪啊？点解啊？点解耶稣能够赐俾我哋平安啊？好重要就系咩？耶稣系神啊，佢系创造主啊，佢系咩啊？托住万有嘅主，更加嘅系世人嘅救主。哇，每一点都有排讲噶咯，所以耶稣既然是神，他怎会不能够赐给我们平安呢？所以当他向基甸来显现的时候，基甸就认识这是神，所以他就什么敬畏神起来了，他是创造主的管理一切，所以今天你和我来到神的面前，求他赐平安，帮助你，带领你，会唔会得到佢嘅施恩啊？会啊，系咪啊？佢会帮我哋啊！所以问题就今日就系耶稣基督系咪你同我嘅主啊？系咪先？系咪啊？系你同我主嘅时候，我哋就要让佢带领我哋啦，让佢带领我哋，咁我哋一定都有平安啦。如果系嘅时候，咁我哋话我仲怕咩咧？你真系冇嘢怕喎，冇有怕，系咪啊？所以基督徒点样能够喺呢个末世这个逆境当中话俾人听，我哋系唔惊啊，因为我哋有耶稣基督啊，听唔到啊？所以耶稣基督住喺你同埋我嘅里边嘅时候咧，我哋就唔需要害怕。所以时时翻去呢个信息，要常在乜嘢啊？常在主里边啊，唔好离开佢，因为耶稣讲噶嘛。 我将呢啲事话俾你哋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啊！好多时候我哋就跳离开咗神啊，离开咗神嘅时候，点会有平安呢？冇将主耶稣摆喺心里边，点会有平安呢？啊，要藏喺主耶稣里边啊！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信息。所以 ，Salut my friend 咧，其实咧有一节咧系咁讲嘅 ：God's peace be with you。God's peace be with you， 睇唔睇到啊？唔系话 till we meet again， 再见再见，唔系净系唱再见嘅。Salut my friend， salut my friend， salut salut。God's peace be with you， God's peace be with you， salut salut。系神嘅平安与你同在啊！所以呢个先系咩啊？耶和华沙龙。最重要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面对可能我们佛罗里达州的风季的时候，是不是啊，一定要一方面做好平安的措施，但另一方面我们要什么？相信神给我们有什么？神给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有平安，是不是啊？ OK， 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你赐下这么宝贵的信息。在这个真的所谓乱七八糟的世代，我们有主你赐给我们平安。耶和华沙龙这个信息是我们事事要谨记，事事的要靠着你的说话，你的同在去面对一切。因为我们人很水皮，很软弱，转下头一啲嘅問題，我哋就已經咧好驚啦，或者咧好即係冇把握啦。但係我哋今日讀你嘅話語嘅時候，讓我哋再一次藏喺你裏邊，使我哋得到十分嘅平安，唔係八分，唔係七分，唔係九分，係十分嘅。所以我哋感謝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因為你成為我哋嘅平安，你幫助我哋時時藏喺你裏邊。将一切交托，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